溅起一片烟迷蒙，细数下耳洞，你眼神闪烁于其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俨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心流，看清吧。 说到 FLR 的中国风，一定会想起月牙湾等等又好听又有着传统美感的歌曲，而如今呢，在他们的音乐版图当中又多了这么一首非常好听的《锦绣梦》。新主唱在歌曲当中展现了戏曲花腔转音的技巧，给歌曲增色不少。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广网方面新歌上榜第四名于文文带来的电影《我没谈完那场恋爱》的主题曲《离开我》。这部电影呢是由于文文来主演，而这首歌呢也是有着主角光环，唱出了推进剧情的爱的心情。 丢掉你留下的包裹，丢掉照片中的你我，我听自己想有或想做，写与你无关系的情歌。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获得终于比过去要洒脱。离开我以后的生活，你是不是比较更容易失落？听你的下落，不再皱眉为你难过，我会换个城市去生活，不给你的记忆留作。 比较更容易失 己我。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陈洁仪刚刚的这首有着更多属于当下的音乐元素，听到的是她刚刚推出的全新单曲《总会再见》，唱出茫茫人海中亿万分之一的相遇概率，充满爱，充满信念。本周中歌榜新歌上榜排在第二十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中歌榜第十名李荣浩全新专辑的首播复古港风单曲纵横四海，无论是用经典港片的名字还是旋律以及乐器的音色，都能够感受到那一份向九十年代致敬的感觉。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悲情 圈锁魂，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可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 Waves 于真的 EP 同名主打歌，也是在时尚之后又一首登陆中国榜的推荐新歌，叫做耳朵听什么。在迷幻的氛围当中呢，给繁忙的都市人营造出了一种卸下劳累的听觉空间。好，来自廖俊涛的《我们的告别信》，中国榜方面是第27名，作为首届《明日之子》的参赛选手，4年之后再次参赛。这首《我们的告别信》就是在结束赛程前所完成的，也是廖俊涛今年专辑《石缝里的情书》的第一主打歌。 秋分的九月，蝉鸣宣告离别，再见有你的夏夜，我们分享彼此的心愿，细数未知的明天，再见可爱纯真的容颜，你永远都是嘴角上扬的少年，知道吗？能改变世界。我们相拥告别，纷纷散落黄叶，轻描淡写的回应生活的温泉。或许某个明天，某一张侧脸，不经意的出现，我多希望那是你，我熟悉的朋友。像海角或天边还原我们最初的誓言，你永远都是顽强叛逆的少年，不是吗？想改变世界。我们相拥告别，我希望那是你，我们相拥告别，纷纷散落黄叶，轻描淡写的回应生活的温泉。或许某个明天，某一张侧脸，不经意的出现，我多希望那是你，你永远都是双眼清澈的少年，不是吗？去看清世界。 说不出来。 第三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Baby I'm not good, Baby I'm not good。 第二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本周冠军曲目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

11:33，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那我们这个时段呢，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上个时段我们听过了北京方面的中歌榜，那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马来西亚方面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榜上歌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冠军歌，来自于香港方面的 Dear Jane 所带来的这首《爱的呼唤》。看作是香港歌坛救世计划的音乐勇气作品，邀请到了许多位歌手来翻唱经典作品，有百余名歌手参加，提供了数百个工作岗位，也推出了百余之首之多的这个作品。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香港当红的乐队 Dear Jane 翻唱自郭富城的《爱的呼唤》。好，那接下来在马来西亚方面的上榜新歌呢，本期的这个成绩呢就不甚理想，首周成绩呢都是在这个十名开外。那下面要来听到的是新歌上呢排在第14位，谢霆锋今年的首支单曲《邀请我们的乐队》的总冠军泰山乐队来一起合唱这首歌，叫做《非你不可》。 就算胸口因为你发疯躁动着， 就像我会安分认命配合， 要你掉进我滚烫的灵魂，没选择。 人什么把心交给我，连莫名嘶吼的绝望脆弱， 抱紧我由我来承受，一辈子也不足够 陪你对抗整个世界，哪怕灰飞烟灭，在我的胸前为爱付出一切。 对抗整个世界，你我别再妥协，再无法幸免，为爱活出一切。 所有危险， 所有誓言， 所有的眼泪都留在我的肩。你我别再妥协，再无法幸免，为爱活出一切。

张碧晨为电视剧《长歌行》所演唱的主题曲《光的方向》在榜两周都只取得了第15名的成绩。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张碧晨更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了，她的这个首本名曲便是和杨宗纬为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所演唱的片尾曲，来听这首《凉凉》。 就让情分落纠缠， 凉凉是雨还是海风？ 起了皱褶，牵引着，牵引着。 天空它带给我隐约的快乐，与你在蒙大星河，你却遗留成我此生的泪波，怎快活？ 张碧晨演唱了不少古风作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与郑云龙为电视剧《陈希元》所演唱的插曲《水从天上来》。张碧晨标志性的唱法在演唱空灵唯美的古风作品时总是给人一种沉稳的感觉。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为热播剧《花千骨》所演唱的插曲《年轮》。

街上，欲去挽留多少年头，把谎言换不自求，爱在你拳头里厮守。 寂，雨的游离，草木山水孤寂，寻着自己心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上轻惬意，破碎带来新的生机，我担得起，无所畏惧，藏不透命运背离我的初心，生死往来如浮萍，我拼上所有换心中无虑，我观湛江所向披靡，就算我不知道时光的剑如何拔，命运的风如何刮，英雄如何别说话，荆棘给我的挣扎，我咬牙还给他，烽火狼烟我接下，一言不发，就算我不知道岁月的马如何下，梦里颜色如何浮夸，枝桠如何不繁华，爱恨赐我的天涯，我请他做潇洒，血如墨书写牵挂，忘留下，血如墨书写牵挂，忘留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连续听了两首来自于张碧晨的作品。首先呢，我们听到的是《三生三世》陈尚书当中的这首《心欲止水》，之后我们听到的呢是他为电视剧《扶摇》所演唱的主题曲《血与血如墨》。张碧晨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最受片方青睐的歌手之一，演唱了非常多的影视歌曲。那影视歌曲虽然有局限性，但好的歌手会赋予作品感染力，短短的一首歌能浏览剧中人物的人生轨迹。在影视歌曲当中呢，张碧晨已经是手握了众多大的 IP 影视剧的主题曲，并且呢与多位歌手合作。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和孙楠为电视剧《黎明决战》所演唱的片尾曲《贝加尔湖畔》。

和很多歌手一样，一方面演唱影视歌曲来借助影视剧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唱片书写。而张碧晨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呢，也在今年终于发表了。下面我们来听听这首专辑当中的《见与不见》。 这份想念要用痛苦相连，证明你曾存在世间。前 张碧晨发表的新专辑《十》当中所收录的这首《见与不见》是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后一首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那小东跟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我们将会再次回到空中。稍后呢是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我们下周的周六上午10点再会了。 你在过的点点，伴我每一天。见。